我把您比作一匹骏马。 骏马？ 多少年您驰骋在相声这个草原上？ 对对对对对， 一年四季马不停蹄。 哎，好好好，好比的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啊！我把先生啊好有一比， 你怎么比？ 先生， 嗯， 您就是一匹骏马。 骏马， 我说了，拿着偷我词儿了，你 谁呀？ 你先生 啊， 您是一头黄牛。 对，我说了啊， 我说你们俩一个习惯是吧？ 不是， 重新说，重新说 啊，先生 啊， 我把您比作 嗯， 沙漠中的一头骆驼。 骆驼啊， 因为您 啊， 大家看看，因为您后背上长着珍贵的驼峰。 不、哎，我这儿没有驼峰、啊、我这是驼背了，我这 您坚韧不拔 啊， 您驼峰里的营养够我们这些弟子吃一辈子。 对，您最好还别吃啊，最好别吃啊。好好， 先生， 哎， 我把您比作呀 啊 一头叫驴。 就你这不像话。 不对啊，怎么不像话？ 我这什么形象？我叫驴 啊？你心灵美啊。 我还心灵美呢、啊、 辛辛苦苦任劳任怨 啊， 一句怪话都没有。 我也不会说呀。我 你最大的满足啊 啊， 干累了活 嗯， 地下打个滚儿， 对， 再喊两嗓子， 还喊嗓子。这驴是怎么样？没你这么比的 啊。 就是嘛， 把先生比作驴啊。 嗯，他不高兴了吗？就是嘛， 驴什么模样，先生什么模样？ 就是、哎、 先生哪有驴长得好看？先生比驴长得好看。 您甭肯定了啊， 要比啊，咱们得比出意义来。 对对对对， 先生 啊， 我把您比作一只蟾蜍。 嗯，蟾蜍 就是癞蛤蟆。 癞蛤蟆这形象也不怎么样。 您别看形象不好 啊， 在庄稼地里没日没夜的捉害虫 啊， 身上还能分泌出来名贵药材蟾酥。 哎呀，您看这形象不怎么样，心里美。 我把您比作春蚕。 春蚕， 嗯，春蚕到死丝方尽。 好，好，好，好，好，好，好， 少一身。 对，对，对，对，对，对，好，好，好，好，好，啊，啊， 先生 啊， 我拿你也好有一比。 你拿我比作什么？ 比作蚂蚁。 这就这么点蚂蚁啊？ 大蚂蚁、 啊，大蚂蚁也大不了哪儿去呀、啊。 哎，别看蚂蚁小， 啊， 它的力量大， 是吗？ 啊。蚂蚁啃骨头的精神、 嗯、 就是您老人家创造的。 对 对 对对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我拿你好有一比。 你拿我比什么？ 我把你比成一只花大姐。 花大姐 又叫瓢虫啊。 对 啊，您是蚜虫的天敌。 哦，我专门吃那害虫。 哎， 行行行行，比什么呀？比什么呀？ 啊 把先生比成花大姐， 花大姐， 辈儿都弄乱了，你还说相声啊？ 啊 是不是花大妈？ 哎， 不是先生，我说那意思啊， 啊 我给您比喻成家巧， 家巧， 家巧会这么大劲啊？ 不怎么样， 这就是老家贼啊！ 别找了，说学名， 学名就是麻雀。 哎，也不怎么样。 先生啊 啊， 他比这也太一般了。 你比比， 我把您比去比成这个啄木鸟啊。 啄木鸟是 您在那树上噔噔噔一哆，您得消灭多少害虫啊？ 对对对对， 要给您哪来的绿色食品呢？ 太对了， 您不愧是大森林的卫士啊！ 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 我把您好有一比 啊， 我把您比成猫头鹰，您就是捕鼠的能手。 好，我就跟你一个模样。 哎，先生 啊， 我把您比成黄鼠狼。 哎呀，这更不用说。 你那偷鸡摸狗，您可是 别 别说了你。 我想起来了 啊， 我把您比成黄鼠狼啊 啊， 就你那身毛太值钱了。 哎呦，你 算算，你算算，我说我说的，我半天了我没说话。 嗯， 你把先生比什么？黄鼠狼？ 就是 啊，你这是多难听啊！黄，你说先生从形象